这夜阑静处，独看天涯星。每夜繁星不眠，每夜常照燃。但愿人没变，愿此生长久。每夜如星闪照， 每夜想再。 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。但愿留下时光辉，像星闪照，漆下漫长夜。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。但愿留下时光辉，像星闪照，漆下漫长夜。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。但愿留下时光辉，像星闪照，